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的双休日本来啊应该是和我们的古曲爱好者呢一起在节目中分享曲艺作品的时间，不过呢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处理，如果刚才啊在前面这一个小时您也锁定了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的话，您肯定在刚才我们的诵读小站节目当中啊听到了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常贵田先生的声音啊。常贵田先生呢刚刚出了一本书啊，在我们以阅读为主题的诵读小站节目当中呢，每周六啊会有一次直播节目，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呢，是常贵田先生和我们的主持人晋桥啊一起聊了聊这部新出版的著作。那么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晋桥也给大家做了预报啊，我们今天这一个小时的开心茶馆节目当中呢，就和我们的相声爱好者呀一起分享一些常贵田先生不同时期的相声作品，也是对常贵田先生啊新书的出版表示我们的一份祝贺之情。那么首先呢，我们来欣赏一段常宝华先生为常贵田先生捧哏，叔侄二人为我们表演的一段动力研究。 哎，我正要找你呢。 哦，有事吗？ 跟你谈谈。 好啊，咱们俩人谈谈。 好 啊。 哎，咱们在哪儿谈呢？ 就在这儿谈呢。 在这儿谈 啊？ 不行，怎么？你当着这么多人不好意思？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你当着这么多同志张不开嘴。 怎么张不开？ 要跟我谈什么呀？ 跟你谈恋爱。 啊？ 这年轻人搞对象你得先看头发呀。 我看头发干什么呀？ 你得找这头发这样的，你看要不然这样的，你看我这都秃了。 这个人误会了啊，我不是跟您谈恋爱，我是跟你谈谈恋爱。 废话 一样啊。不，咱们两个人研究研究恋爱的问题。 哦，你要跟我研究研究这个恋爱有什么研究的？谁爱让他爱去呗。咱不管那个， 你不懂啊。 啊， 恋爱 啊 那是很复杂， 哦， 很深奥， 嗯， 关系到个人、家庭、社会，关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门科学。 哦，这是一门科学。 哎， 这属于哪一门科学？ 它属于动力学。 什么动力学呢？ 你看两个人一谈恋爱 是 哎，在男女之间 啊 就产生了一种啊产生了一种力。 哎， 这种力能使对方动起来，这个就叫动力。 还怪吓人的。 动力，别小看这种动力 哦， 产生的作用相当巨大。 哦，是啊， 你就说就说三九天， 哎呦，那要在北京是最冷的时候。 冷吧？ 冷， 甭管怎么冷，刮多大风， 是 下多大雪，你到北海公园湖边上看看。 看什么？ 准有那么几对儿那鼻子都红了。 哎呀， 腮帮子也僵了，连嘴都张不开了。俩人还那儿谈呢，他都不觉着冷。这个 怎么着？ 就是动力吹的。 这个呀是甘心情愿挨冻。 就算有一方不乐意的事儿也得妥协。 这怎么讲呢？ 比方说吧，女同志提出来呀 是 要看咱们今天这场演出。 那就来呗。 哎，今天咱们两个人到民族宫看演出吧。都是相声。 对， 好极了。 是的， 特别有个常宝华。 是， 说得好，到极了。 男朋友准来，一块儿来嘛。 不去。 哎， 不去。 相声 我没兴趣，不去。常宝华有什么可看的？ 老么咔哧眼的。我说我招他了啊，女同志一听不来， 怎么着？ 圆乎脸巴灯改瓜子脸了。 得啊，不乐意了， 不去啊，不去，算了， 算了， 就这一句算了。 怎么样， 这位男同志？这血压蹭、上去了，心跳180，心动过速了，该。谁让他不听我相声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呀？那是女同志那句话起的作用。 女同志说什么了？ 算了。 对呀、算了就算了嘛。 你看，你不懂吗？算了 啊， 这是一句双关语。 这怎么会双关语啊？ 算了， 啊、 不知道是看这场演出算了，还是两个人的关系 啊？ 算了。 哦，要走向要吹的边缘。哎哎哎哎 男朋友一听 怎么着， 马上妥协。 哦， 哎不不，我没听清楚啊。 嗯嗯， 你是说白天的演出 啊？对， 对不对？ 啊， 我爱看 啊， 爱看。 你啊， 走走走， 你甭去，你甭去，有陈宝华， 老么咔嚓演的。 对对对对对， 那个常宝华老了，我没兴趣。 嗯、 那个常贵田、年轻轻的，大伙儿都爱看 啊。好事全在他这儿 的，在诚挚的友好的气氛中，双方经过妥协，互相谅解，这才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好，这儿谈判呢。 本来， 嗯， 男朋友不来， 哦， 后来死乞白赖的非跟这女的来不可， 嗯， 这是什么原因呢？ 什么原因？ 哎，这个就是动力，吸的。 他这个吸力还真不小、 特别是现在、 啊、 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 是 青年同志们学文化学技术，搞技术革新，发明创造、 啊、 恋爱产生动力的作用那就更大了。 哎，这么说你对这门科学还真有个研究 啊、我在大学专门研究这门学问。 怎么大学 啊？ 这是什么大学？ 社会大学呀。 那么教员呢？ 男女青年。 这怎么学习？ 走读旁听。 旁听、人家谈恋爱你在那儿旁听 啊？人家要是坐那儿谈呢 啊， 我站旁边听。人俩人要是走着谈 啊， 我后边跟着听。 是， 人俩人要是站住了谈 怎么办？ 我假装系鞋带蹲下听。 他还真下功夫， 经过我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对恋爱产生的动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正是动力又可分为互动力、推动力、反动力三种。 哎，什么叫互动力 啊？前两天 啊， 我上公园 了、 我一进门，哎， 嗯， 就看见那么一对儿。 嗯， 这对情人 怎么样？ 年龄、身材、长相 多好， 别提多般配了。 就是 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谈、 这个我得旁听旁听。 他跟着起什么哄？ 我刚往前一凑合、 嗯、 男同志回头看了我一眼。 哦 ，bad。 哦，什么 ？The bad。 这是英语。 哦，这是英语啊。 我懂。 我不懂啊。 哦， 我心说什么？不爱他，不爱他，你们俩谈个什么劲儿、 啊？你别胡说打岔呀、啊！ 这个 the bag 就是皮包， 哦，这个 bag 是皮包， 哎， 哦，他说 the bag 这句话呀、 啊， 就是告诉那个女同志，注意点皮包啊。 哦，拿我当偷皮包的了。我说我离你远点，我 谁让你贼眉鼠眼的了？ 这对青年用英语对话是对答如流。 两个人怎么说的呢？ 这男的说：“ Miss Lee， 哦，亲爱的李， 哦，这你都懂？ 懂。 哦，这女同志说 ，Mr. Ma， 亲爱的马 ，To realize perform, modernization. We must study Hutch.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要努力学习。 We study English together. 啊，我们要努力学习英语。 It's our culture level. 既提高了文化 and deepen level to the citizen， 又增进了友谊。 我改了翻译了。 实现四化呀，青年们首要的任务就是学习， 学习很重要 啊。你看这对青年在谈恋爱的过程中学英语，你教给我，我教给你， 是 互相纠正，共同提高， 多好。 哎，这种动力就叫互动力。 哦，就是互相推动的意思。 对，两个人越学越爱，越爱越学， 可不是 英语学会了，恋爱也成了， 这叫一举两得。 用英语谈恋爱还有个最大的好处啊。 什么好处？ 保密性强。 对，一般他不懂。 哎，这个就叫互动力。 那么怎么还有推动力呢？ 去年冬天我在天安门广场 是 等汽车，旁边站着一男一女。 哦， 就听这男同志说，哎，小何。 哦，女朋友姓何。 小何，我送你坐车回家吧。 送一送啊？ 不， 叫他送一送。 不， 怎么？ 我还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哦， 咱们两个人走一走吧。 走一走也好嘛。 好在住的也不远。 啊，住哪儿？ 海淀。 海淀？海淀还不远呢。 你没研究过，不懂啊。两个人谈恋爱， 是 不用说，从天安门到海淀，俩人能溜到八达岭去。 哎，对对对，有动力嘛，也不怕鞋磨破了。 哎，要不怎么现在小青年买双新鞋就都打上前掌了呢？ 没听说。 我一听他们不上车了， 你呢？ 完了，我也不上车了。 他又旁听上了， 就听这女同志说，哎，刚才你们家里人多，我没好意思给你。 是， 现在给你吧。 什么？ 我给你买的书。 书？ 机械制图。 哎呦，这个书不好买。 我知道不好买。可是你搞技术革新，画图等着用啊。 哎呀， 前天公休，5:30我就起来了，到王府井新华书店一开门，我第一个买到的。 那么早，多冷啊。 你等着用书，我冷点儿怕什么？ 我这心里边都暖乎乎的。 你看看，你看看，这么冷的天儿，大衣都没穿吧？ 不要紧，我这有耳朵帽。 真是个革新迷呀，禁锢了画图纸了，大衣让烟囱烤糊了，你都没闻出味儿来。 有意思， 还乐呢。来，我又给你买了件皮猴货。下次要是再烤糊了，我可不给买了啊。 你放心，这皮猴烤不糊了。 怎么呢？ 皮猴外边套件棉大衣。 什么玩意儿？行了，我上车了，你回去吧。 哎， 回 去，男朋友送一送。 不 送， 不要送了。 怎么？ 我不要求你把时间都用在我身上。 哦， 咱们两个人都应该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四化上。 哎呀，说的多好啊！ 下次咱俩见面的时间， 定规定规。 下次见面的时间，就是你发明创造成功的时刻。 对， 再见， 再见。也不怕把腰给闪了。 你说姓何这姑娘好不好？ 好。 冲这样的姑娘，这男朋友应该怎么样？ 发了奖金请他吃爆肚。来点辣子。 行行行。 人家可不像你似的净惦记吃。人家是一心 铺在四个现代化上。 对， 你看像小何这样的姑娘给男朋友，这是多大的鼓舞力量， 真热情啊。 哎，这种动力就叫推动力。 哦，互相推动。 正因为是姓何的姑娘给的动力，所以科学家都管这个叫何动力嘛。 哦，没听说过。不一试， 这样的姑娘啊，对男朋友支持鼓励满腔热情。 对， 据我分析啊，他们都属于织女星系。 怎么会织女星系呢？ 天文学家观测，织女星比牛郎星表面温度高4000度呢。哎呀， 要这天就更热了。 这样的姑娘啊，哎，看见没有？ 怎么着？ 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 今天在座的就不少。 这还能看得出来啊？ 这样的姑娘有特点。 有什么特点呢？ 你仔细看。这样的姑娘啊，嘴唇发干。 是吗？ 你看，不好意思，那是甜呢。这样的姑娘大量存在。 现在是大多数的青年 可以有那差点的女同志。 怎么个表现呢？ 起的作用就是反动力了。 还有反动力。 那天我碰见一个呀，这位女同志骑辆自行车在前面跑，后边一个男的追。小何，小何。 对方也姓何。 那个小何， 嗓子都哑了， 赶上个红灯啊，这位女同志才停下。 是的， 男的追上来，连呼哧带喘呢。哎呦，小孩儿，小孩儿，你别跑啊！你跑什么？你来，给， 什么？ 给你这张图， 图 你看看，行不行的？你给个画给。 对呀， 甭看，甭看。你画这图啊？一点也不符合四画的要求。 对，应该这么要求。 照这个样子做出来，放在我的卧室一点也不相称。 哎，不，怎么放卧室里边啊？不是图吗？ 是图啊。 什么图啊？ 新房设计图。 怎么按四画要求呢？ 还要求摆着要美化，样式要洋化，坐着要软化，照办别废话。 就这么四画呀？ 他要的东西多了。 都要什么呀？ 要电视机。电视机要那个带色的。 带色？哦，彩色的。 无线电要带爪的。落地灯要那个电镀杆的。缝纫机能翻板的。煤气炉能取暖的。电子钟会打点的。 是。 照相机自动上卷的。电风扇要那个摇头晃脸的。 哪儿给他找去？ 我问你，我要这些东西，哪样你准备好了？ 就是， 甭说这些东西，我要那套家具，你做好了吗？你凑够了43条腿了吗？ 怎么？凑43条腿啊？什么意思？ 他要这套家具啊，要按腿计算。 他都要什么呀？ 大衣柜，4条腿。 那是4条腿啊。 写字台，4条腿。双人床。4条腿。 床头柜4条腿。 酒柜4条腿。 还有呢？ 捷克式样的柜4条腿。花盆架子3条腿。衣服架子3条腿。一套沙发12条腿。 不对，这才42条腿啊。还差一条腿呢。 我不是让你做个一条腿的圆面洋桌子吗？ 干嘛非做个洋桌子？ 你大胆引进外国先进技术门。 嚯，就这么引进呢？ 小何，你听我说啊，我是啊想按你那个主意做个一条腿的桌子，可是那腿太粗，没那么大的料。我不是给你出主意了吗？你那主意它不行啊。 怎么？ 那厂子看着严，拿不出来啊， 让他偷木料。 再说我也没时候做呀。你不会上医务室对付个假条？ 好，让他装病。 要不然你告个事假。 什么理由啊？ 就说你舅舅死了 啊。让他说假话 不行啊。小何，那上次我陪你看电影，我舅舅他死了一回了。 都说过假话了， 再说不灵了。你可真糊涂啊。越活你是越回去了。你不会说上次是假死，就说吃年糕让枣核卡着了。 越说越不像话。 我告诉你吧，反正这些东西

呦呦，这谁呀、啊？你怎么黑了好几个色号啊？ 装修跑建材呀、啊，总觉得自己买放心，顶着大太阳折腾死我了。 这得费好几箱油吧？你可真会过，为什么不找全包圆呢？999元一平米，啥都管了。 这么便宜，不是怕材料不好不环保吗？ 都是大牌子，环保不达标还退你钱。全屋实木家具，卫浴和电器还全面升级了。 升级还是999， 还是999。4006068866，快问问吧。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三副苦薯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了。小山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常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神，这是囊定，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要干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和您一起分享常贵田先生表演的相声作品。刚才上一时段啊，我们欣赏的动力研究，这是新时期的作品。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常贵田先生啊和常宝华先生表演的传统相声。咱们来听听这段相面。 现在有个社会现象啊，值得在座的朋友们注意。 哦，什么社会现象呢？ 有些个地方，算卦的、相面的，又兴起来了， 泛滥起来了。 哎，还有的人真信。 哦， 哎，你觉得怎么样？ 我是有选择的。 哦，有的也信， 有的我信呢，有的是不可信。 不，你信哪一种？ 你像人的相面，有一种叫先写后问，多灵啊！ 好，你说一说，怎么叫先写后问？ 人家先写，写在纸上。他这么一扣，然后让你回答，你回答完了，人家翻过来跟他写的这个字完全一样，你说这多灵啊。 哦，这个灵。 哎， 那这样吧，你来说点事，我来写几个字，不要告诉我结果 啊。 你说的结果跟我写的完全一样。 你也会这个？ 你来一来呀。 我问什么都行。 你说个范围吧。 我问哥几个， 弟兄几位？ 你怎么写？ 好，我写这么几个字啊。 说， 写桃园三结义 啊， 孤独一只。 哦， 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九个字， 就这么简单。 你哥几个都在这九个字里头呢？ 我哥三个。 对， 怎么？ 先生，我早就算出来了。 讲讲 桃园三结义 啊， 这不就是哥仨吗？ 是啊， 孤独一只 啊， 你们都是一父所生吧？ 一奶同胞， 一母所养， 对， 都在一个枝上呢。 没错， 孤独一只， 这是巧合。 嗯， 错了，我不是哥仨， 你哥几个？ 哥一个， 哥一个。 你怎么解释？ 对，桃园三结义，你是哥仨的命， 我哥一个。 对，孤独一只，就孤独出你这么一只来。 那哥俩呢？ 没孤独出来。 哦，孤独一只。 不、哦嗯，我哥俩， 哥两个。 对。 怎么呢？ 先生，我早就算出来你是哥两个。 你说说。 桃园三结义、这是哥仨的命， 我哥俩 孤独一只、给孤独下一只去，剩哥俩了。 我往下一孤独，给孤独下一只去， 哥俩。 我哥四个， 哥四个。太对了。 怎么呢？ 桃园三结义、这是哥仨的命， 我哥四个 孤独一只、就孤独出一只来呀。 哦，这回又往上孤独了。我哥八个， 你哥四十七个也没关系。 怎么呢？ 慢慢孤独去吧。 啊，行行行。哦，就这个呀？ 你说这灵吗？ 这是不灵。 我就喜欢研究这个。 哦， 什么蚂蚁神像啊，相法大全呢、 你瞧瞧， 我都钻研过。 啊， 给谁像，谁说不灵？哎，可有一节。 怎么样？ 要是给你看一看 啊。 保证是100%的灵。 这不用说，这是相面的呀。啊，咱拿它开个玩笑。会相面呢？ 对 啊， 对对对，喜欢研究。 有事吗？ 哎，现在有空， 过来露露，给我露露。 哦，那意思让我给你看一看。 哎，北京话嘛，露露嘛。 好好好。请您站好了。 可以 这样啊。我先给你看三项。 行， 如果看对了呢，咱们就继续的看。 可以， 如果要错了，另请高明。 好， 不过要求你实事求是 啊。对， 不要捧着我说。 这你没错。 对了就说对 啊。对， 不对嘛就说不对。 好好 好不好啊。 好好， 先看三项啊。 对呀，我也说不对。 请您站好了。来来来来， 说吧。 看您这个五官相貌， 嗯， 举止动作 怎么样？ 言谈话语 啊， 穿着打扮 啊。 先说第一项啊。 算， 你的父亲就是一位，对吗？ 不对。 对 对， 别犹豫啊。 没犹豫。 有几个就往外说。 没有，就一个。没错。 不，你有没有？ 我就对了。 对了。 对呀、 对了 啊 好，咱们接着看第二项啊。看第二下啊。你的父亲 啊 和你的母亲 是 结完婚之后才有的，你对吗？ 哎呀，今天我遇见活神仙了。 太对了。又对了。 对， 看第三下啊。 好， 你不是有哥哥就是有弟弟 啊， 要不然就哥一个。 哎，我是有哥哥。 有一哥哥。 是的。 我算出来。 您怎么算？ 你的哥哥比你大，对吗？ 您听这学问 啊。 啊，还有呢？ 比你大。大嘛也大不了多少。 是是是。 他怎么大？ 怎么样？ 也大不过你的爸爸去。 行行行行，找那没苍蝇地方，凉快凉快。这叫什么相面的呀？像你这么像啊，我也会。 什么相面的呀？你让同志们看一看。 怎么了？ 我刚一说我研究相法是大学、你看看他给我露露。 有点失礼。 这是礼貌语言吗？ 好了，我呀向您表示歉意。 哎，这还不错。 您给我相个面。 哎，这可以。知道我有能耐。 我知道您有能耐。 我有什么能耐？ 你会尿炕。12岁。 又来了，又开上玩笑。 不是，我知道你有什么能耐啊。 我会看相。 你像啊。 好好好好。看相吗？先给您看一看手相。 手相。 对， 来吧。 这个为什么看手相呢？ 为什么呀？ 相书上写的明白。 怎么写的？ 相面不看爪。 爪这叫什么？ 不，相面不看爪一定没传法。 为什么叫爪？ 不看爪，没传法。它有折呀。 有折。 何折？ 就为找折。我就变种了。这成嘴了，是不是？ 相面不看 手啊， 相面不看手，一定没传手。 也可以， 可以，可以， 是不是？ 好，看一看手啊。 哎， 别人看相呢，看这三道纹。 哎哎，哪三道纹？ 这叫天地人三才纹。 哦， 我不看。 那么您看 看这道， 这横着这一道， 这叫冲煞纹， 这个有讲究吗？ 相书上写的清楚。 怎么写的？ 掌中横生冲煞纹、哦、少年一定受扶贫， 是 若问富贵何事有、啊、克去本夫、嗯、你得另嫁人。你的丈夫死了、哦、我问问你，你是打算守着呢、嗯、还是打算往前走一步呢？ 哎呀，我是想往前走一步啊。嗯，哎呀，可是我怕这麦克风坏了。 怎么了、 啊、行，别算了、啊、 怎么了、 啊、你连雌雄你还没闹清楚呢。这叫什么话？这是想了半天，我是男的是女的呀？ 众所周知您是女的呀。 有我这模样女的？ 就是女的嘛。 凭什么呀？ 肯定是女的嘛。 为什么？ 相面伸手，男左女右。 没错， 你伸的哪只啊？ 我伸的就是手伸错了。 你伸这只，我当然按女的给你看了，对不对？来，换一手，换一手。 这个你我还习惯了。 对呀， 来吧， 开开啊。 哎，这手不知道怎么样。 好 哟，我这手怎么好？ 好好好， 您说看，都分得开。 去， 分不开是鸭子。 您这手确实好，绵软。 这绵软还好啊。 哎，男子手要绵啊，无钱便有钱。 是的， 女子手要柴啊，无财便有财。 谢谢。 这叫指，哦，这叫掌。嗯嗯，指要长，掌要方， 是 文要深，手要厚。嗯，大指为君，末指为臣，二指为主，四指为宾，宾主相齐。八宫相称。 什么叫八宫？ 乾、坎、艮、震、巽、离、坤。 对啊， 掌心挖必发家、哦、掌心不挖 是 不发家。 好， 看完手心、啊、看看手背。哎哎哎， 干什么？ 看看手背啊。 你看手背？ 看手背。 看手背有这么翻的吗？ 这么翻我省事 啊。这么翻你省事啊？像碗面呢，我成猴了。 不是，应该是 这么翻 哦，往我这边翻。哎，哦，好好，往这边啊， 翻过来了。 哦，已经翻过来了， 翻过来了。 来看看，看看这扶筋， 这个扶筋怎么意思？ 就是青筋呐、 啊，好不好、啊？ 扶筋若露骨啊，老年必受苦。哦，扶筋不露骨 是 老年必享福。 不是，您看我这个， 您这个扶筋啊。似露不露， 这好吗？ 大富大贵没有， 是 一路十路不缺。 哎呦，太好了！ 掌法收起， 说得好。 看看您的五官。 哎呦，什么叫五官呢？ 请您蹲下一点。 哎，好的， 稍微矮一点。 哎， 告诉您什么五官啊？ 是， 这是东关， 东， 这是西关， 哦， 这是北关，这是南关， 嗯， 这是延安路、南京路、大世界、 行 静安寺。 好，我这画地图来了，这还有城隍庙呢。 不是这么五官。 五官在哪儿啊？ 眉目鼻口耳， 那就对了。 眉为保寿官， 哦， 眼为监察官， 是 鼻为审辩官，嘴为出大官，耳为采听官。 这是五官。 五官有一官长得好， 是 必走十年旺运。 没错。 五官有一官长得不好，必走十年败运。 对， 看您这五官。 行行行。哎呀，相完了面，我这脸成案板了。 看看您的五官啊， 什么零件？ 您的五官， 我这五官您看怎么样？啊啊，怎么样？ 哎呦，太好了！ 怎么好啊？ 大家看一下， 您说， 您看这个，眉毛、鼻子、眼睛，他都单摆副歌，谁都不挨着谁。 废话，送送一块那是包子。 不不不，您的鼻子好， 鼻子好， 鼻子好， 怎么好？ 这大头朝下。 哦，大头朝下 好 啊！我要是大头朝上呢，啊、那是漏斗。 有大头朝上的吗？恕我直言啊， 您说 有一关不好。 别客气，哪一关？ 保寿关。 这个保寿关是 眉毛。 哦，有人说我眉毛细了一点。 啊，不不不，那不是主要的问题。 我这个眉毛什么问题？ 您的眉毛，嗯， 您说 它长得不是地方。 长得不是地方， 哎， 怎么办呢？ 往下挪一挪就好了。 拿我开玩笑， 挪到地方 啊，我这个眉毛挪到眼睛底下，四眼狗。 是不是我让你挪这儿了？ 你说挪哪儿去？ 挪到阿木手指头上吗？ 我这眉毛挪到这儿有什么好处啊？ 好处太大了。 怎么呢？ 早晨漱口、啊、省得买牙刷子了。 下去，不省这钱。 好，看过五官、啊、我算算您的流年大运。 这个流年大运怎么算呢？ 先问问您的年龄。 我的年龄今年有58岁。 五十八岁。 是的。 58。五十一个八，五十加八，五十单八，五十有八，五十，哎呀， 你都58了， 你折腾我这58干什么？ 58，58，你是属牛的。 不对，属不是。 哦，对，属羊的 也不是。 你这个 不是， 属狗 不是？ 嗯，是。 不是， 你就说属狗。 我干嘛说呀？ 你属狗。 为什么呀？ 属狗那词儿我熟。 熟？哪个熟说哪个呀？ 不是，你这属什么？这是 不是我属马？ 反正都四条腿呗。 那不行啊。 好，58 啊， 58，你是属马的。 对呀、 啊。1岁18，28 啊。 下至山根，上至发， 是 有财无库看边城， 嗯、 30印堂修带煞。 哎呦， 1岁18岁， 是 你是父母院的日子， 不假。 思一得一， 嗯、 思十得十。 对， 18岁 啊， 18、20， 怎么样？ 好 啊，好不是怎么好？ 20岁，你有喜事，对吗？啊， 那年，我妈给我说媳妇儿了。 我问一问啊，你的夫人比你岁数大，比你岁数小？ 比我岁数小，算算， 不好， 怎么了？ 不好， 为什么？ 你应该找一个比你岁数大一点的媳妇。 哦，大多少？ 大个60-70岁的。 嗯， 不是，大个 一个干妈， 大个60-70来岁的。 60-70来岁， 哎， 还转不开这弯。 不，你这个找一个小媳妇儿， 这个 坏了。 怎么了？ 坏了！自打你找了小媳妇儿之后 啊， 你的日子呀 是 一年不如一年。 说对了， 一季不如一季， 就这样， 一月不如一月， 没错， 一天不如一天， 是 一会儿不如一会儿， 啊、 一阵儿不如一阵儿。 哎呦，我要完喽！ 你好比是蛤蟆来在养鱼池， 怎么讲？ 自己为难。自己治啊！有人说你心欢喜 啊， 委屈为难在心里， 可不是吗？ 你左手拿个搂钱的耙子 啊， 右手拿一个没底儿的匣子， 这叫 你是搂一耙子，落一匣子。 哦， 来财如长江流水， 对、啊， 去财似风卷残云。 高， 嗯，我说的这是你的过去， 嗯， 你是让我说说你的现在呀、 啊， 还是说说你的将来？ 您哪跟我说说现在？现在要对将来是没错， 说的现在， 您说， 你跟你的爱人有3个孩子， 是， 你的大孩子是个女孩，二孩子是个男孩，三孩子又是个女儿。大孩子嫁出去了，二孩子娶了一房儿媳妇，你跟你爱人带着3姑娘，住3间北房。你的大姑娘给你生了个小孙女，叫芳芳。你带着芳芳，你的爱人养了一只猫，是波斯猫， 是 白毛的，一只黄眼睛，一只蓝眼睛。前天晚上把你爱人胳膊这个给抓破了，我算的对不对？ 先生，你怎么算的这么灵啊？ 他没法不灵啊！ 怎么呢？ 你是我叔啊！ 哦、对。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常贵田先生和常宝华先生叔侄二人表演的一段传统相声相面。研究完相面，下边我们请二位再给我们研究一下语言。我们来欣赏叔侄二人表演的方言土语。 相声这个形式啊、 哎、 群众是喜闻乐见， 都很喜欢， 还不管您是哪一省人都可以听得懂， 因为我们说的是普通话。 什么叫普通话呀？ 就是北京话。 片面。 怎么？ 北京话不能算是标准的普通话， 这个标准普通话 应当以北方的语言为基础，以北京音为标准，这叫普通话。 哦， 我问你， 嗯， 北京话管这一部分叫什么？ 怎么我都论了部分了？ 就这一块儿？ 怎么什么叫一块儿啊？ 就这一嘎子。 那行了，你会说话不会？ 反正就 这，你不就问这玩意儿吗？ 嗨、哎啊，我都糊涂了，叫什么？ 这个叫脑袋， 叫什么？ 脑袋瓜， 脑袋瓜， 嗯 啊， 脑袋嘛还出了个瓜。 哎， 不要分开说， 普通话 嗯 叫头， 叫头。 你理发去不得说头吗？ 都这么说呀。 同志， 嗯， 您给我推推头。 对， 人家也说头。 哦， 好，您请坐。 哎， 您是来个分头啊、 嗯、 是来个背头啊？ 是这么说。 有说脑袋的吗？ 也可以吗？ 同志， 嗯， 您给我推推脑袋 啊。 好，您请坐。您是来个分脑袋呀、啊，还是来个背脑袋呀？ 嘿， 背着脑袋上哪儿去？ 啊，行，这个是不好听。 什么脑袋瓜儿、 嗯、 脚巴烟儿、鼻子尖儿、带朵花儿，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中啊，刚刚在前面诵读小站节目中做客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相声名家常贵田先生的作品呢，我们就先和您分享到这里了。其实呢，除了常贵田先生的新书出版之外啊，这两天呢，对于相声界著名的常氏相声世家来说呢，还有一件大喜事儿、哎、大概在半个月前，天津呢刚刚举行了一次常氏相声的研讨会，相声界曲艺界很多的前辈名家呀，也是难得的齐聚一堂，回忆了很多天津常氏相声世家呀过往的故事。我们从明天开始呢，就着常贵田先生新书的出版以及这次常氏相声艺术的研讨会，特别呢在开心茶馆节目里也为大家准备了一组天津常氏相声世家几代相声名家的作品欣赏。那么我们原本呢在周一到周五的日常节目中所推出的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一组节目呢，也从下周开始啊暂停这么两周左右的时间，我们也利用这段时间呢再来一起重温一下群星璀璨的常氏相声世家的经典名段，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 哮天犬怎么又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